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48集。金光瑶调息完毕，试了试左手手指，五指终于能运转自如，立即道：“点人出发。”苏舍道：“是。”两名僧人一左一右协助蓝曦臣，正要打开大门，金光瑶忽然道：“我倒是忘了。”他转向蓝曦臣道：“算起来，泽无君被封住的灵脉也快解开了。”蓝曦臣修为比金光瑶高太多，金光瑶若要封住他的灵脉，必须每隔一个时辰便再封一次，否则便会被蓝曦臣自行挣脱。他走到蓝曦臣身前说道：“得罪。”他正要伸出手去，忽然面前重重摔下一样白花花的东西。金光瑶警觉地跃开，定睛一看，这竟是一具白花花的肉体。一个浑身赤裸的女人趴在地上，脸面朝下，扭曲着身体和四肢，似乎想朝金光瑶的方向爬去。苏舍一剑刺出，那女人尖叫一声，忽然周身起火，她则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继续向金光瑶伸出手，身体和脸都在烈焰之中被烧得焦黑，却能在双眼睛里看到极致的怨毒。苏舍又是一剑，将那女人斩得烟消云散。金光瑶后退没几步，绊到一样东西，回头一看，却是两具纠缠的人体，一人伸手抓住了他的脚踝。这时身后一声哨子传来，苏舍恨恨地道：“魏无羡。”不知什么时候，观音殿里那座观音像上被人以鲜血画了数道狂乱的符咒，这座观音庙的阵眼正是在这座观音殿内，而现下阵眼已经被魏无羡趁人不备破除，阵在里面的东西正在源源不绝地往外涌。忽然金陵尖叫起来：“怎么回事？”江澄用手在他身上猛拍不止，原来他的衣摆竟然自己燃烧起来了。而金陵还算是好的，有几名僧人已经浑身火焰，满地惨叫打滚。苏舍和金光瑶心知非擦掉魏无羡画在观音像上的血痕不可，偏偏被满地乱滚的修士和不断出现的裸身邪祟绊住了脚步。那些赤身的男男女女受魏无羡指令，并不攻击江澄、金陵等人，可金陵还是把碎华竖在身前说道：“这些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从没见过这么一丝不挂、不知廉耻的邪祟。”金光瑶目中冒火，一掌轰出，火光炸裂，他终于抢上观音像前，正要擦去魏无羡画上去的符咒，忽的腰后一凉，蓝曦臣低低的声音传来：“别动。”金光瑶还待反击，蓝曦臣却在他背上击了一掌。金光瑶道：“泽无君，你恢复灵力了。”蓝曦臣还未答话，那头苏舍的佩剑南屏已刺向魏无羡，谁知击上了另一把剑芒相似、其上流转的灵光却更为清亮清澈的长剑碧尘。两剑相击，南屏竟然一折为二，刹那间苏舍虎口崩裂，鲜血横流，连带一条手臂都骨节嘎嘎作响，剑柄坠地，他用左手捂住右臂，脸如死灰。蓝忘机则单手持碧尘，另一只手揽住魏无羡的腰，将他转到身后护住。魏无羡其实不用他护，但还是颇为享受且配合地靠在了蓝忘机身上。一系列变故都在电光石火之间发生，不过几个眨眼，那些蓝灵金氏的修士这才反应过来。然而苏舍捧着流血的右手，胸口的伤已崩裂，碧尘的锋芒抵在了金光瑶的喉间。主心骨受制，他们全都不敢轻举妄动了。 蓝曦臣正要说话，观音殿内众人却忽然脸色奇变。蓝曦臣道：“魏公子，你先收了这些东西吧。”这些邪祟非但赤身裸体，有伤风化，还发出令人极为难堪的呻吟，一听就知道在干什么。众人从未见过如此淫秽不堪的凶灵，蓝曦臣侧着脸不去看，江城脸色铁青，金陵面上则红红白白。魏无羡看看身旁的蓝忘机，心想，让这样一个年少时看春宫图都会恼羞成怒的人看这种东西实在太不像话，便解道：“我原本的目的只是放出他镇在观音庙里的邪祟，能拖一时是一时，我哪里知道会放出这种东西来。”这时蓝忘机只看了一眼那些怨灵，便和蓝曦臣一样收起了目光，看着别的方向，说了两个字：“大火。”魏无羡立刻点头，一本正经道：“是，这些怨灵都是被烧死的，看来这个地方曾经起过一场大火，烧死了不少人，然后金宗主为了掩人耳目，还有镇压这些因烧死而立化的凶灵，在这儿亲自修建了一所观音庙。”蓝曦臣道：“金宗主，这场火和你有关吗？”江城冷声道：“那些怨灵对他恨之入骨，还有无关的可能吗？”蓝曦臣道：“金宗主，可否解释一下原委？”金光瑶不语，手指骨节隐隐发白。魏无羡道：“看来金宗主是不肯说了。”他一扬手，一具赤裸的女尸立即出现在他手底。魏无羡把手放在女尸漆黑的头顶道：“不过你不说我就没办法知道吗？”甫一共情还未睁眼，魏无羡便发现自己被环绕在一股扑鼻的脂粉香气中。一个娇媚的声音从自己嘴里发出来：“他呀，他倒是想嫁，遇到那个男的的时候他都20多岁了，年纪不小了，再过几年肯定就不红了，所以他才拼着被责骂也非要生个儿子，不就是想脱身？可那也得那男的肯要啊。”魏无羡睁开眼，面前所见的是一间算得上华美的大堂，甚为宽敞。堂中有十几张大圆桌，每张圆桌上都坐着数名酒客，还有几名颇有姿色的女子，有的袒露香肩，有的云鬓散乱，有的坐在酒客腿上，有的在往旁人口中喂酒，无一不是甜腻腻醉醺醺的神情，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地方。魏无羡心道，被烧死在这观音庙里面的竟是个欢场女子，难怪这些怨灵都是赤身裸体的，只怕全都是烟花女子和嫖客吧。身旁的酒客笑道：“儿子总归是自己的，难道那男的不要？”这女子道：“他自己说那男的是个修仙世家的大人物，那他家里肯定有不少儿子，什么东西多了都不稀罕的，怎么会留心外头的这个？盼来盼去盼不到人来接他，当然只能自己养喽，一养就是14年。 几名酒客道：“大人物，真有这种事儿？” 这女子道：“哎呦，我骗你们这种事做什么？他儿子现在就在我们这儿打杂呢，喏，就是那个。”这女子扭过腰肢，冲一个端着托盘的少年招招手：“小梦，过来。”那少年果然走了过来道：“安心姐，什么事？”刹那间魏无羡明白了所有事。一群酒客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梦瑶，梦瑶又问了一句：“是有什么事吗？” 安心笑道：“小梦啊，你最近还有没有自己学那些东西啊？” 梦瑶一怔：“哪些东西？”“ 就是你娘让你学的那些呀，什么书画呀，礼仪呀，剑法心法呀，你学的怎么样了？” 话音未落， 那几名酒客便痴痴笑了起来，仿佛觉得极为滑稽。 安心转头道：“你们别笑啊，我说的都是真的。他娘啊，把他当富贵人家的公子养呢， 教他读书写字，买了一大堆什么剑谱秘籍，还要送他上学。 九克惊道，送他上学？我没听错吧？ 安心道， 没。小梦，你告诉这几位公子，你是不是去过书馆？ 九克道，他现在还去吗？ 不去了，去了没过几天就回来了，说什么都不肯再去了。小梦，你是不喜欢念书，还是不喜欢那里呀？ 梦瑶没说话，安心咯咯笑着，一根涂得鲜红的食指在梦瑶额头戳了戳道， 小家伙，不高兴了。 他戳得很用力，梦瑶的额心被戳出一个淡淡的红色印记，仿佛朱砂的残影。梦瑶摸摸额头道， 没有。 安心摆摆手道， 行了行了，没事了，你走吧。 梦瑶转身走了几步，安心又从桌上拈起一个东西哄道， 喏，给你个果子吃。 梦瑶一回头，那枚青翠欲滴的果子砸在他胸口，落到地上咕噜噜滚开。安心嗔怪道， 怎么这么呆，一个果子都接不住，快捡起来，别浪费了。 梦瑶牵了一下嘴角，他应该已经14岁了，但不知是不是因为格外瘦小的缘故，看上去只有12、13岁。这种笑容出现在他脸上，让人格外不舒服。他慢慢弯腰，捡起了那颗果子，在衣襟上擦了擦，笑得更深了。 谢谢安心姐姐。不客气，去好好干活吧。有事再叫我。 他走远之后，一名酒客道， 要是我的儿子在这种地方，无论如何我都要把他接回去的。 另一人道，他父亲真的是修仙家族的大人物，给一个烟花女子赎身，给他一笔钱养儿，不是应该很容易吗？举手之劳而已啊。 安心道，这女人的话哪能真的全听呢？信一半都多了，大人物还不是他自己说的。我看呐，兴许就是个有几个钱的富商，他夸大了几倍。 这时一声尖叫传来，二楼有杯盘盏碟破裂之声，一把瑶琴翻滚着飞了出来，落到大厅中央，一声巨响摔得四分五裂，把附近几张桌子上饮酒作乐的人吓得破口大骂。安心也险些跌倒，尖叫道， 出什么事了？ 梦瑶叫道，阿娘。安心抬头一看，只见一名大汉揪着一个女人的头发，把她从一间房里拖出来。安心揪着身旁酒客，语气不知是兴奋还是紧张道， 他又来了。 梦瑶冲上楼去，那女人正捂着头皮拼命把衣服往肩上拉，一见梦瑶跑过来忙道， 我让你不要上楼的，下去，还不下去。 孟瑶去掰那嫖客的手，被一脚踹中小腹，咕噜噜滚下了楼，惹得一片惊呼。那女人啊的大叫一声，立即又被那客人拽住头发，一直拖下楼，扒了衣服扔到大街上，往她那赤裸的身上吐了一口口水，骂道， 丑人做多怪，老纪还把自己当新鲜货。 那女人惶惶地伏在大街中央，不敢起身，因为只要他一动就会被看个精光。街上行人又是惊奇又是兴奋，欲走不走，欲留不留，戳戳点点，眼放金光。季方的大门口也聚满了里面的女人，痴痴低笑着，和安心一样幸灾乐祸地给身边的客人讲着狼狈的老女人是怎么回事。只有一名女郎扭身出了门，把身上原本就轻薄的纱衣一脱，一半雪白饱满的胸脯裹在鲜红色的小衣里，腰肢又极为纤细，十分惹眼，其他人都连忙来看她。这女郎啐了一口大骂道， 呸，看看看看你妈的，看老娘也是你们看得的，看眼要收钱的，给钱，来给钱。 她一边骂着，一边果然伸手朝四面八方围观的人要钱了。人群散了一些，他把脱下来的纱衣往那女人身上一扔，裹着她踉踉跄跄地进了大堂，边走边数了道， 老早就叫你改了这副德行了， 端着个架子给谁看？吃苦头了吧，长些记性。 魏无羡心道，这女子相貌居然有些眼熟，是在哪里看到过？ 那搀着的女人小声道，阿瑶，阿瑶。 孟瑶被那一脚踢得好一会儿都缓不过劲儿，趴在地上要起不起，那女郎一手拽一个，将母子二人拉起来走了。安心身旁的一名酒客道， 那个美人是谁呀？ 安心吐出两片瓜子壳道， 是个有名的泼辣货，吓人的很。 一人失望道， 他扶的那个就是当年的烟花才女孟诗，怎么变成这样了？ 安心道， 就是这样啊，他非要生孩子，女人一生孩子还能看吗？要不是靠着以前那点所谓的才女名气勉强吃老本，恐怕肯赏脸的都没几个。要我说啊，就是他读的那点书坏的事儿。 一名酒客深以为然道， 那是沾了些书卷的人啊，总是有那么股莫名的清高劲。 安心啐道， 呸，他要是能凭读书养活自己，那我也不说什么了，可他读书不就是个吸引嫖客的噱头？我说难听点，大家都是婊子，就你读了点书高贵些，清高个什么劲儿啊？不光外边的人瞧他不起，你看我们这里的其他姐妹喜不喜欢他？客人偶尔看个十几岁的娇嫩姑娘假清高，算是图个新鲜别致，要人家花钱看一个人老珠黄的装模作样算什么啊？他早就不红了，谁都知道，就他自己死看不清。 这时有人在身后拍了拍安心，安心一回头，只见方才那名女郎站在他身后，扬手便是一耳光打来。啪的一声，安心挨了一耳光，呆了片刻，勃然大怒， 贱人。 那女郎道， 贱人，整天嘴碎，你那根舌头是没别的事做了？ 安心尖叫道， 我说什么关你屁事。 两名女郎在一楼大堂扭打作一团，指甲牙齿并用，撕扯对方头发，满口诅咒，什么迟早画花你的脸，倒贴给钱都没人要，言语之粗俗不堪入耳。不少妓女过来劝架， 哎呀思思别打了。 思思，魏无羡终于想起来了，为什么看那女郎的脸时会觉得眼熟，若是把这张脸添上七八道刀痕，再添五六道皱纹，岂不就是那名前来莲花坞告密的女子思思？忽然魏无羡感觉一阵浊浪迎面袭来，整个大堂瞬间淹没在一片赤红的火海中。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